很惊讶的。 对，比如说，对，比如说有的客户他会专门的去看那个欧洲的音乐节。 音乐节。 对。然后有的客户他会去就是体验那个赛车。对，去那个专门的赛车那个跑道。 就是很专门的一 些。然后他会有什么要求呢？比如说我要去音乐节。然后说那霍霍你帮我订一张音乐节的票 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种音乐节的票它是很抢手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很遗憾，就假如订晚就是跟我们说晚了可能就订不到了。 对不起，白念恰也就手庆了。 对对对。然后很多音乐节都是那个夏天举办，就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比如说特别有名的那个瑞士那个蒙特勒音乐节， 一系列的， 对，还有一些什么丹麦、德国都有很多的音乐节。 对呀，像北欧，而且夏天正好是他们旅游的旺季，所以他们不会说有这个票拿出来。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怎么解决？跟客户解释呢？ 对，假如实在买不到票的话，可以看一下周围的城市有没有举办音乐节的地方，然后找一些替代的音乐节让客户去看。 哎，我有突然有个想法，比如说我们提的问题真的满足不了他们，你们可以说对不起，我们满足不了你，你会直接告诉他们吗？还是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尽量的满足要求，实在 不行的话， 就只能实话实说。 Okay. 真的是实在实在不行的时候，你才可以跟客户说实话。 是的，是的， 对。 希望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呢，面对很多客户的一些提出需求，其实也是让我们的业务越来越精致， 对， 越来越完善的一个标准，对不 对？ 对， 让你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对对对对。今天我们抛开工作，真的是在当旅行定制师之前到达的俄罗斯。 对， 对不对？ 是的。 你刚刚说很多的惊喜，很多的喜出望外，一个一个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 好的。 2015年的时候是几月份去的俄罗斯？ 5月。 五月 哇，五月的鲜花。 天气怎么样？五月的话，感觉那边 很多变。 五月还多变呢？ 对，就是刚去的时候天气非常非常好，然后就是前几天都是阳光明媚，大概到第4天、第5天的时候就开始。 你是下冰雹了吗？ 一个大雷 就开始变阴下雨，然后气温就一下子感觉一下子降了20度。 我的天，20度 温差。 对，就一下子变得特别特别冷。 五月穿棉袄。 真的。 对，一点不夸张。 那就在0度左右了吧，5度。 对对对。当时我记得那个圣彼得堡那个时候天气就只有5度，然后把所有的带去的衣服都穿上，然后都 冷 的不行。 五月份哦。 因为圣彼得堡它是靠海，而且它还是偏北部， 是的，是的， 所以真的非常的冷。 它比莫斯科要冷， 冷很多。 体感来说的话啊， 对， 提醒大家，如果是五月份去莫斯科的话，去这个俄罗斯的话要带足衣服，到了是10月份的也要带足衣服。 对， 对不对？ 真的。 不只是要带厚衣服，夏天的衣服也得带，因为一旦 很多季节的 对，一旦出太阳的话，会就真的是 很暖和。 5月份也就是夏天了，就是特别像在莫斯科。基本上到5月份出太阳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把夏天的衣服穿上了。 是吧？对。 莫斯科其实它的温度还是可以的，就是它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但圣彼得堡不 是。 是 不可控的啊。 对。 其实，在俄罗斯有很多的城市哈，道道去过莫斯科，也去过圣彼得堡。我们的火火也去过哈。 对，主要就是去了这两个大城市，然后那个莫斯科周围它有那个金环小镇。 对。 对，就是很漂亮的乡村。就是我当时去了。弗拉兹米尔 、 对，弗拉兹米尔， 还有苏兹达尔，对，然后苏兹达尔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特别深，因为这是很美的乡村，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是买错了车票，买错了车票，然后后来就发现误车了。然后就得重新去买，然后就已经耽误了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就有点沮丧嘛。然后当时天也是阴天，对，就阴天。然后到那边的到苏兹达尔的时候已经下午6点了。对，对，我本来是计划就是下午大概3-4点钟的时候到那边， 迟到2个小时。 对， 对啊， 对，然后。就突然就在到苏兹达尔的 那一刻， 就天就突然放晴了， 哎呦， 哇！ 然后就一开始就都是乌云满天，然后就变成了蓝天，然后还有晚霞， 心情一下好转。 对对，然后我都 值了， 我没有去，我当时看到那个天一下变好了，我都没有去旅馆放行李，就直接把那个。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把东西都放在双肩包里就背着，然后就去拍照，然后整整拍了2个小时，走就是一直到8点，然后才去旅馆。 年轻的身影， 放弃。对，就是因为太好看了，然后就舍不得回去。怎么个好看？ 反正我们形容一下呗， 就是 乡村的感觉。 那个时候那边的乡村有很多就是木质的房子，然后那个木质的房子会 就是五颜六色的， 嗯， 然后在那个乡村，然后还去了一个印象特别深，去了一个白色的教堂。 哦，他 白色的教堂 也有教堂， 对，也有教堂。然后，嗯，当时因为乡村的人会比较少嘛，就， 嗯， 走在那个路上就见不到几个人， 嗯， 然后就可以尽情的拍照，嗯，就在那种氛围下，然后那个晚霞特别好看， 嗯， 就整个天就映成了红色， 嗯， 对， 就在那种氛围下就实在就是觉得 无法自拔， 对，无法自拔， 因为苏子达尔有很多草地，你可以在那打滚啊什么的啊。都是我的， 嗯，没有人， 对 吧？对， 然后照片觉得怎么拍都拍不够， 真的是怎么拍都拍不够，因为其实苏兹达尔是俄罗斯本地人，他也会去的很多的一个地方， 嗯， 像他们拍婚纱照啊，嗯，那是基地， 对， 对 对对， 哦， 很适合哈。 是的， 嗯， 我去的时候人就那天，可能那天白天天气不好， 嗯， 所以就没有人去， 大家就把这个计划都给搁浅了，不去了。 是的， 对， 而且你去的也太晚了，人那一波都已经走了。 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五月，那个天气也黑的晚嘛， 啊，对， 对对， 天黑的晚。其实我后来到八点回去，它那个晚霞是持续了好长时间，就一直， 哦，好漂亮。 对，就天一直不黑， 喜出望外的感觉，对吧？ 对，但是一个人在那就是嗨了好久。 你是一个人去的， 一 个人独自行程， 对，一个人。 哇，你好厉害，对 啊，你还搭伴去？ 我还搭伴去呢，我们两个人。啊，我要一个人的话，估计就走丢了。 其实我在那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时候有一个伴儿， 啊， 但是因为他的机票就比我早回去，所以到最后去苏兹达尔的时候就变成我一个人了。 是现搭的伴儿，是在国内搭的伴， 就是在网上找的伴。 哦，是这样的。 对，也是一个美女。 嗯，很好， 很好， 很 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住，不是说宾馆旅馆吗？这个地方住的 是 什么风格呀？是木屋还是什么？ 对，我就住在小木屋里，它是一个民宿， 嗯， 就是我还记得是一个蓝色的，就是刷成蓝色的一个木屋， 漂亮的。 对，然后我在那个木屋里还就是因为在莫斯科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住青旅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我们就约在那个木屋里面见， 嗯， 然后就我去的时候她已经在那边等我了， 啊，真好， 哇，真好， 对，两个人住在那个木屋里，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那个房东大妈就给我们做早饭，我就记得 啊，还要做早饭呢， 地在站光， 来咖喱土豆。 什么早饭， 啊，对，就做的那个煎饼 啊，煎 饼， 记得那个烙那个饼就是整整好高好高，然后我们俩 太 实 诚了， 使劲吃使劲吃， 两人吃了一块， 真实在， 就实在吃不完， 五十个鸡蛋， 干嘛 的？对，煎饼果子， 不好吃吗？好吃，那你多吃点，吃不了，那我来吧。热情是不是很热情？ 对，他们很热情。 那，端着那个地图上就过来，呱，大象一样。哎，真的是那边的女性啊，是不是到了结婚之后会很胖呢？ 我觉得是误解。 误解。 我去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是误解，因为会有那种就是很胖的大妈， 大多数没有。 对， 嗯， 我觉得60-70%的大妈身材都保持得很好， 很棒啊。 对，这是我们的误区。 OK， 对， 我看到了很多就是打扮得非常时尚，然后也非常漂亮，对。即使 大妈， 即使40-50岁的 女士， 对女士， 中青年， 就是你会觉得啊， 很欣赏他们， 保持的身材保持的真好。 你知道，其实俄罗斯人他是越老，就是年纪越大，越在意自己的装扮。 哦， 你看，就是像那个貂啊什么的这些，全是上了年纪，他们真的会小丝巾，然后小那个精致的宝石挂在身上。 嗯，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一个乡村浏览的时候，把我们的火火真的是喜出望外的感觉。 对， 还有两个大城市等着我们去采撷哈，马上回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晚霞四溢，夕阳往事全都出来了，对不对？ 太美了！第二天早上还能加了50个蛋的煎饼果子，对呀、 啊。深情的大妈，对不对、嗯？我觉得当地人也很……哎，问一下俄罗斯当地的朋友，道道和火火，你们觉得很热情还是慢热那种呢？谁先来说一下？道道， 我是觉得俄罗斯人有一个特点，他热情归热情，但是他很高冷， 高傲，高冷， 他很高冷。 火火呢？嗯，你这个， 我觉得他是外冷内热吧？ 对， 外冷内哦， 他对你既不是。不会过分的热情对你表示好奇、嗯、但是也不会对你表示排斥， 过分的殷勤也不会， 从来没有这个，他就没有殷勤两字、嗯、 对，俄罗斯人他们不会就是主动对别人笑， 对对对， 因为他们觉得对陌生人笑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嗯，是的、 哦、是这样啊， 对， 而且他们就真的是非常实在、哦、但是他们就当你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会无视你， 一阵风， 对，真的是一阵绿旋风 但是在 哎呀，大心了，这个绿不行，哎，今天穿个绿啊，你就今天的、嗯、对 、嗯、但是就是在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或者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哦、他们都是很愿意帮助你的， 是 的 还是热情的哈， 在、嗯、对，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会非常主动，在你还没开口之前、嗯、他已经就是过来帮你了、嗯、 对对对， 绝对属于行动派的、嗯、他们， 对、嗯、我就记得那个莫斯科他那个地铁不是特别深、嗯、 啊，咱俩记忆点是一样的， 对， 怎么了地铁， 那地铁 特别特别深，因为它是很早就建、嗯、好像是 深 50年代的时候就建的、 哦、特别特别深， 特别深、哦、特别特别深， 特别深，而且你是找不着啊， 而且 全是俄语， 对、哦、然后有一些地铁站它就没有电梯， 是的， 我当时拎着一个大箱子、嗯、然后 累惨了， 几乎就是只要下电梯的时候，就是下楼梯的时候都会有人来帮你拎箱子、 哦、 对，真的是， 是俄罗斯年轻力壮的这个， 对， 嗯， 我的天哪，咔就扛起来了说去哪 人家根本就不用扛， 我刚来，我 单手拎包，我正站在那，我说歇一会儿吧，我也是拎个箱子，走到一半，我说哎呀，给我累的，我还在找，我说这个到底去哪儿、啊？还没等我问呢，一个小哥就过来，拎着箱子就走着，哎， 这不很热情？ 对 对，帮忙嘛， 是， 对对对。刚才说地铁的感觉，你俩同时说到的地铁、嗯、很深，那里边的什么风格是很旧啊，很怀古啊，还是什么感觉？怀古， 怀古， 对， 它有很多特别漂亮的大吊灯， 哇、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 亮吗？ 那个 不亮不亮不亮， 不 亮不亮 这怎么能亮不亮的？ 不是 LED 的，是很复古的那种。哦，你知道那个 水晶吊灯 的 水晶灯， 那大水晶的老贵了一个。 是的，是折射的光很漂亮啊、嗯。 然后还有好多、那个、 壁画啊， 壁画，对， 啊、很漂亮， 还有什么马赛克之类的，就很漂亮、 啊。它有几个地铁站是特别出名的，有一个共青团，嗯、那个是个大的换乘站，就跟二线的那个朝阳门、建国门这个似的。 哎、我笑开始折。共青团站， 共青团站，共青团站非常的大气。 一进 上去，这个是有电梯的。 哦、 然后一上去，哇，整个金碧辉煌，巴洛克式的穹顶建筑， 哇哇哇哇哇， 整个黄色的刷漆。 刷漆。 真的是黄色的嘛？ 刮大白去。 对，然后旁边那个棱柱， 气势磅礴。 对，是白色的大水晶灯吊柱。嗯， 火火，你觉得俄罗斯的地铁是有大国的风范，虽然它很古旧， 对 对 对对， 嗯， 然后其实大家走路都走得非常快， 啊、哦， 对，然后到上下班高峰的时候也是， 有感受过吗？上下班高峰的时候， 对对对，有，就是走得非常非常快，然后它有电梯的时候、嗯、地方就是电梯也非常快， 哦、嗯， 然后你可很小心的，对，很小心的站上去， 哦、 然后但是你想要拍，对，想要。真的想去地铁站拍照的话，就估计得很早出去，或者就是晚上的时候， 哦、 就是人少一点再去拍， 哦、 对、嗯，不然都是人就没法拍。 问问火火，在俄罗斯，比如说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 嗯、 交通方式地铁是最方便的吗？ 对，地铁是 最 方 便 的。 OK OK OK 啊、哦，路上面呢，你比如说巴士啊、出租车、 嗯，其实都很方便，但是 你坐不明白啊， 哦、 对、 嗯，太大了， 就是你要去之前做好功课， 嗯、 就是把一些。很你要去的站的站名你自己先对你自己先记下来、嗯、然后基本上还是都能做到 当地的人民沟通的时候英语怎么样啊，就是比如说英语交流的话你们俩感觉， 我感觉莫斯科不如圣彼得堡， 嗯嗯，有一些年轻人还是会 英语 的、嗯、但是其实还是少， 是吧， 真的少、嗯、但在圣彼得堡就嗯，还真的是还挺好的、 嗯， 毕竟是个国际都市嘛。 嗯， 对你随便问一个英语都是很标准的。 那还可以，那挺好的、 嗯、 啊。那交流没有问题哈。 嗯， 你可以坐地铁是最首选的出行方式哈。 对。 到莫斯科，你得去那些大的景点，感受打打卡吧。嗯、你道也去过打卡，你也去过打卡了。一个10月，一个5月。 我想去打滚儿。 是不是就一个字大？

它那个宫其实它也是一个群、嗯、群落， 对对对， 它是 一个 教堂 群， 对。 嗯，对，里面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有一个是叫、嗯、钻石厅吧，还有一个叫武器馆吧、嗯、武器库 对, 对对 对， 钻石厅， 然后钻石厅真的是就是炸眼，就是 闪的不灵不灵的， 对对对，就什么皇冠啊、嗯、各种，就是 那个我都没进，我没往里进的、 哦、 就很就是真的让人目瞪口呆，就看得目瞪口呆、嗯、就是 那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个钻石 想抠下来 你不要把潜台词说出来、哦、话筒都下去了、哦、下的你这样就可以抠吗、 不 是不是，问一下怎么近距离看那个闪闪光的，离我们很近吗，那个光， 就是在玻璃， 它就在 玻璃 罩 里、 哦、玻 璃罩 里抠不了， 对对对， 抠不了， 拍照可以的， 我记得是不能 拍的、啊、不能拍的、 嗯、 哦 的 OK、嗯、大家要注意啊，不要拍照， 对 哦，不灵不灵的感觉，对吧， 然后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那个武器库，它虽然名字叫武器库，但是它并没有很多兵器在里面， 嗯， 它 Weapon Factory 对它会有很多，就比如像皇室的服饰啊、 哦、 然后还有一些，对，还有一些马车啊之类的、哦，就我印象比较深的里面会有那个贝法热彩蛋， 哦， 那个彩蛋很漂亮、嗯、真的很漂亮、嗯、然后圣彼得堡还有专门一个彩蛋博物馆， 哇， 就有时间的话我进去看一下 彩蛋博物馆， 对、嗯、 好新鲜的， 对、 嗯、 就是一个蛋， 嗯， 但是这个蛋它是用好像是用钻石然后各种装饰的、啊、然后有的蛋它能打开， 打开是什么呢， 打开里面，对，打开里面还有小蛋 礼券 啊，礼券 就是做的 一个月以内使用啊，要不然过期， 没有没 有啊， 嗯，对，好精致啊，我就记得去那个、嗯、叶卡捷琳堡逛到琥珀宫的时候、 哦哦、对， 我的妈、哦、 琥珀宫也是一样的， 金碧辉煌， 它那个装饰都是用琥珀做的， 哦，全部都是琥珀，就你想咔嚓一下 颜色是不是各种颜色闪光的那种， 这不是各种颜色， 它只有琥珀的颜色，琥珀 颜 色加金色， 对对对、嗯、 哇，真的是眼睛这看不到了， 其实在俄罗斯如果你逛这种宫殿呀、堡垒呀、包括教堂，只有两种，就是就四个字，金碧辉煌、 对， 真的 真的是太金碧辉煌了，而且它 闪， 每个房间、好像每一个房间装饰都不一样，但是它每一个房间都是闪闪闪， 嗯， 就 它绝对没有简约这两个、这个概念， 对对、它就是你无法想象的奢华、 是的， 极致的、 极致的奢华， 这种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琥珀、你说的那个钻石、收费啊，都收费吧，就是进去的门票， 对，但是它门票并不贵， 哎，多少，你05年收多少钱大概 啊，我就记得克里姆林宫的门票就是500卢布 ， 对，相当于50块钱人民币。 现在涨价了吗？ 现在我也忘了，因为这个钻石厅我好像、我没有进到里边、它是里边，其实它还包括一个亚历山大公园，对、然后还包括那个教堂，它有一个小的教堂， 圣母教堂、 对 对 对，其实那个小教堂也可以去转一转，非常的棒。 这个大国其实通过这几个宫殿一呈现，那绝对是恢宏的不行啊！ 是的，而且人家那个公园真的修剪的特别好，每天都有园艺师。 我去的时候是五月，然后我非常非常让我就是 惊艳震撼， 对，惊艳震撼的是、莫斯科到处都是郁金香。 哦，居然有郁金香， 对， 为什么 五月份的去，五月份的时候去的时候，不只是红场、红场那边有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公园，它就种满了各种颜色的郁金香，然后其实你就是走在街上，就到处能看到郁金香，然后各种公园里都种着郁金香， 很漂亮， 让我觉得啊，这是到荷兰了吗？是莫斯科吗？ 对， 荷兰送来的种子，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对， 就是。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 那真的是金灿灿的漂亮， 太美了，对， 整个莫斯科就是一个大花园， 我还有个问题 啊，你问， 那个莫斯科圣彼得堡都是大城市啊，我这个没去过，就是你们对比的话，这两个城市哪个更好更吸引你呢，有没有这个比较， 我更喜欢圣彼得堡， 哎呦， 我是更喜欢莫斯科， 哎，两个人不同的感觉、说你喜欢圣彼得堡跟莫斯科，为什么更喜欢圣彼得堡 啊，在圣彼得堡我觉得是首先你可以看很多很多的艺术品，它那个博物馆就特别多，就像最有名的东宫、东宫那个博物馆啊，就是很多的特别，很多画呀、什么雕塑啊、艺术品啊，什么陶瓷啊，你能想象所有的艺术品

是一种尊重，也是你觉得一个服务的提升。其实不管从餐饮啊、娱乐呀、文艺表演、文化的展示，红场也好，圣彼得堡的夜晚，它都展示了俄罗斯非常大气的一面。这种东西是就是多年的积淀，是改变不了的。 对 吧？就像这世界杯，大家去了很多没有听过的城市，什么喀什啊，什么那些地方那个球场， 喀山 ，对，喀什，喀什去中国了。 对， 就你会看到那球场，还是大国的气质，容纳很多的观众啊。对，虽然他那有时候转播的时候有一些粗糙的部分，但是还是很大气的，对吧？ 对， 梦想的国度之一俄罗斯，很多人想去，真的。 去吧，去吧，其实圣彼得堡应该值得大家好好去玩一玩啊。 对， 时间短了不行，你玩不透。 最后那个两分钟哈，住宿的环境，这俩地方反正都是有各种的选择，对吧？就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是吧？你的火因为住的是什么样感觉？那个 我当时住是住的青旅，对， 感觉怎么样？ 其实很便宜，就真的很便宜，然后挺干净的，就很也很国际化，就是也住着其他国家的游客，就可以一起交流，就很有意思。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是吧？ 对，还认识了俄罗斯当地人，就能在青旅里面，很开心。 那个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俄罗斯安全吗？你们觉得？ 大家小心， 是吗？ 说说看。 对，因为我在圣彼得堡被偷了钱包， 你看看， 真的、 你看看，白天还是晚上？ 对，是在公交车上。 那大家还是小心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是非常安全的。 对，就是大家在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 你是15年去的吗？你是 我16年。我16年去的。 16年去的。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时间过得好快啊。 对，在莫斯科的时候，因为满街都是警察。 对，就是 小偷无处遁形， 在景点和公共交通上就是多注意， 多注意， 还是要就是出行的时候呢，提自己一个醒，千万不要因为什么就忘记什么，对吧？你观赏的时候呢，后边包你也不拿，你 那 不 行，那不行， 对不对？ 不能制造可乘之机。 是的， 对。 不管怎么样，刚刚我们的火火还有我们的都是去过的朋友啊，两个女生。真是充满了对俄罗斯深深的喜爱和敬意，我真听得出来，对不对？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有就现在也放宽的政策，对吧？现在去肯定房价什么都贵了啊！现在去你跟世界杯都开了， 定不着了。 希望呢，赛事差不多结束之后，等那个热情期过去之后，大家可以看看8月份啊、9月份的俄罗斯是什么样。 赛事刚过去呢，大家也不要去，人得收拾收拾现场， 是吧？ 人家垃圾什么不得捡捡吗？ 离我们很近哈，谢谢我们的霍霍的分享哈， 谢谢， 非常有他的特点，对不对？非常有他的特点。也希望你在忙碌的工作中时常来我们节目做客。 好的。 去过30多个国家，你就非常轻描淡写的表达一下。 30多个吧，气人。 谢谢大家的收听哈， 对， 也谢谢大家这集一个月持续对俄罗斯的关注哈， 是 不停的关注他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霍霍， 谢谢霍霍， 谢谢， 伴着悠扬的歌声。走进俄罗斯。 志愿填报除了东奔西走考察大学、参加高招咨询会外，坐在家里也能成为专家。6月24日，教育面对面主办，精华学校协办的志愿填报大型视频直播讲座。志愿填报规则、技巧、梯度设置、注意事项，挑大学、选专业、案例分享、实战演练，全部囊括。成绩已定，志愿拼赢。校场坐镇，全面解析，专家在线实时答疑，2小时助您拿下志愿填报，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